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Janice 严一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全球的同时，药品也开始缺货。卫福部食药署食品资讯供应平台显示，这个月43间药品通报缺货，远超过历年数量，种类包含了降血压药、肺炎链球菌疫苗、利尿剂、癫痫用药，还有甲状腺用药。食药署说明，除了含有 PTU 成分的抗甲状腺药物是中国大陆原料厂延迟复工，以及心衰竭末期唯一治疗药物龙我心定供应链2月开始断裂，缺货到11月之外，其他都与疫情没有直接关系。其中龙我心定台湾没有同成分同剂型的药品，先前已经紧急安排专案输入。食药署解释，3月以来接获了破百件药品缺货通报，大部分缺药原因都是原料药的问题，但也有一部分与业者囤货有关。食药署已经函请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按日回报药品库存、出货到医疗机构及社区药局的数量和占比，也请医疗院所回报采购资料。如果查到囤货甚至影响市场，可依公平交易法开罚。民进党立委黄秀芳今天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苏贞昌，什么时候成人口罩可以一天买一片？苏贞昌透露，其实卫福部评量过，但是考量如果不限量很可能浪费掉。苏贞昌也提到，现在世界上找不到地方能买那么多片的口罩，司机、医护人员还有直接配额，这样已经很不简单，能不能一天一片要视口罩产量决定。新北市议会今天拍板5月15号开议，延后一个月避开疫情高峰。双北市议会今天程序委员会，台北市决定4月15号如期开议，但是议场内只有一级局处长列席，幕僚必须待在小房间，避免超过室内100人的规定。未来大会也比照这个方式控管人数。最高法院去年爆发了分案霸凌，高等法院女法官杨旭云调任最高法院期间受到分案霸凌，监察院调查后认定最高法院分案不公，影响民众对司法信赖，院长郑玉山饱受批评。总统府今天批准郑玉山退职，由特任最高法院庭长吴灿升任最高法院新任院长，4月1号生效，也创下了最高法院庭长直接升任院长的先例。杨旭云2017年9月7号调任最高法院办事，他认为最高法院把当时积压许久、专业复杂的案子，包含了 RCA 工商案、太平洋建设与太平洋百货案以及幸福人寿赔偿案，全都塞给他办理，最后是以身体还有家庭为由转调回高等法院民事庭。杨雪云出面控诉受到了最高法院分案霸凌，后来由监察委员介入调查。清明节连续假期就快到了，交通部公路总局今天宣布，台九线苏花改南澳和平段、台九线南回改安硕草埔段试办设置最低速限，除非塞车，否则民众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时速50公里。上述两个路段在清明连假期间速限从原本的时速60公里提升到70公里，最低速限50公里，试办期间不会取缔龟速车，如果试办成效良好，未来可能规划科技执法方式取缔。 至于事办提速超速，照常取缔。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8点，来到9708点，成交金额143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69点，1901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4点，涨幅1.4%，174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点，275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1点，99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0点，2338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0点，涨幅2.08%，2466点。今天白天，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和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和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饿了没？饿了没？汤米米汉堡来喽！ 早餐、午餐、宵夜， 汤米米汉堡，一口咬下满满的美味，我最爱的米汉堡，汤米米汉堡。 我是聂云，定期健康检查是迈向健康生活最好的方法。今年我又回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透过零辐射磁振造影健康检查，做好健康管理计划。健康事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就对了。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大家好，我们是911 满贯大亨，信任公平，开奖最透明。 埃及艳后时机重现，连线拼全盘大奖疯狂开， 超多大奖，宾士 BMW 让你带回家， 立即下载满贯大亨。 是谁能在景气的洪流里生存？ 年薪百万创业求学，吴涛池上饭包加盟说明会，宜兰、台北、台中免费参加，热烈报名中，成功开店独享加盟金优惠，机会难得，吴涛等你来加盟，快拨03-990-3366，03-990-3366。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光良， 请带上一半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让我们掌声欢迎广播女神水哥。 你知道最有气魄的男子叫水哥，水哥最优质的音乐配赞的喇叭，吹了吹了，只有水哥能超越水哥，爱把手摇饮料当水喝，为糖制品健康的选择，一天一点爱恋过量不负责，这是水哥的碎，用听的你就会进到这个 vibe， 这里就是你的最爱。坐狼现在为咖喱卡喉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水，水哥不被流行改变，那些就爱跟风的水哥超 M， 我的水气只有你看得见， Still 滴滴 long still 是为水谢 Yeah，兰波、洛基、李麦克、水哥，通通挤在这。跟着水哥，每次就有快乐，只要一个眼神。 怎么那么帅呢？ 看你介意的款，你红的款，你嗨的款，有咧耍的款。哦，水哥拢捌，但是无咧放，遐的有诶，无诶，无咧吵。不是屁太大，爱怎讲放假，歹物仔知影通解袂难暖。做代志真足个水亏，若是乌白母，你着真正晦气。买到得到即款。讲真的，其他的无咧稀罕，爱耍的浪费你的时间。啊，那迄种爱你的爱 boy， 你不得不死。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滴滴龙、林红跟蛋宝的新歌，这首歌叫做《水歌》。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边呢，要跟广播女神报告一下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新进度，就是进入到四月份啊、哥哥妹妹有意思开始 YouTube 直播了，报告完毕。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第一个小时会为你送上一些华语的新歌，然后第二个小时是要送上一些你所点播的旧歌，是你的青春之歌时间。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扎尼的《那个更衣间》。来到了春天，不知道你的购物欲有跟着一起复苏起来吗？有开始想要买衣服吗？广播女神，你今天都不讲话是怎样？ 我现在陷入了要直播这件事情的那个 怎样 漩涡当中。 没有，就直播，就现在在直播当中啊，又没有开，现在又没有看到你的脸，你现在在难过什么？ 不是啊，就是在播歌跟广告的时候嘞。 哦，没有啊，这个直播是接电台的 console 出去啊， 哦，没有影像是不是？ 哦，嗯，对。 那我就放心了。像两个小 孩子窝在一起。你在说什么？你现在在那边看到哪里有那个监视器？你是觉得监视器连着？ 没有，现在就还没有。 哦哦，你是觉得就是未来要做这件事情？ 对对 对, 对。 那没有，我是说的是现在 right now， 我们在 YouTube 就已经在直播了，是音讯直播。你可以把它当做你以前在做那个 wave 一样。 OK， 这样就开心了。 不错， 愿意讲话了。 没有，我是在想嘛。 想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还想用影像直播，我觉得很麻烦啊。 你说就是放歌的时候、广告的时候，你就不能挖鼻屎、 抠脚，讲人家坏话啊？ 你还好，没有讲什么坏话吧？ 讲爆多哎、欸！ 除了上礼拜五真的是狂 diss 某个人之外，可是那不是我们啦，那是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要压抑那个发泄的本性。 好，就是说来电台录音间这两个小时，其实基本上应该是轻轻松松的，可是如果又有镜头的话。 然后，哎，我要讲的哦， 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的话， 对啊，我还是很爱你。把自己锁在这里，发现快乐烦恼更容易，回忆是贴不满的墙壁，要爱就不要问日期。曾把你装进口袋里，却又变得抽屉。你说你有多想住在哪里？三二一，我想把你变回衣橱里。我只愿意和你像两个小孩子窝在一起。 救命啊！ 救命啊！救命啊！现在在 YouTube 上面的聊天室，大家就说：“等一下，奇怪奇怪，玛丽，你都接虾皮直播，你是会怕镜头吗？” 我是怕我一直骂人家的话被播出去。是神奇，痴心的人变成的魔力。我住在衣橱里，和自己有变。 然后呢，一直以来都在关心在收听或收看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或观众朋友们，就说广告时间要讲秘密是可以的哦，是可以关麦的哟。 哦，我也说可以哦，可以哦，我们这边都不会说出去的哦。 不是他们说 整个 YouTube 平台大家都不会讲出去的哦。 同文很常这样。但真的啊，就是可以想象得到大家想要看影像的那一种 欲望吗？ 对啊，虽然这个要怎么讲啊？就说从一开始，比如二十年前在做广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当个广播人，你其实你就是不应该曝光啊。我那时候觉得，当个广播人 就是广播人， 就是光宇哥、哦，我就觉得对，光宇哥就是我的标杆。 各位， 对， 各位， 就是大家就是 标杆。 他以前没有这样，然后就觉得就是你听一个人的声音，因为就是你看不到他的脸，所以他可以带给你无限的想象，就是这个人他长得什么样子，是圆是扁，可是你就只能用声音去想象他大概是什么样子。对，可是后来 反正就还是露面了嘛，然后我就可以 发现自己的帅气是不能压抑的， 少在那边， 这个要溢出那个广播间啦，溢出耳机。 露面是不得已的事情啊，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露面了以后，我可以理解大家就觉得哦，我就是想要看到，然后我就是那种不要那个神秘感，我就是全部都要看光光。 至少你要给我选择权嘛，我可以选择我要看或不看。 对，但。这个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一旦你看过你就回不去了，就像以前可能大家觉得我的声音我听起来是个肥宅，或是我听起来是一个就是胡渣很多的大叔， 或者人家听我声音以为我是 Jenny 那型， 对，可是就是 一旦看过我们真的长相以后，你就再也回不去你的想象，你想象力就已经被摧毁掉了，就没有了，对啊，所以会说到影像也是因为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做马克信箱嘛，就是上班可以听，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秉持的没有放影像，就是没有放录影机在我们在念信这样子。可是另外一个频道呢，在 Podcast 上面比较早开始做的就是百灵果。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在最近，他们在今年这一年，频道突飞猛进。以前的他们的影片，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差别哦，都一样哦。每次在做的时候，就是同时做 Podcast， 然后同时做 YouTube。然后放在 YouTube 的一支影片就是大概一两百人、两三百观看就没了。但他现在已经就是可能就一两万这样子。那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啊，就只是他们开始 多了影像。 以前也有影像，以前没有人看。但现在他们会开始找自己的朋友来访问，然后这些可能就是 YouTube 现在最喜欢的像是脱口秀的演员，对，所以就是把那个流量整个一波带起来以后，大家就留在那边，就很喜欢看他们，就是他们其实也一样维持的就是在念东西，可是他就想要看，就是我就是要影像，不只要声音。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丁世光的新专辑，这一首歌曲叫做《日出》。休息一下，待会你有543要跟我们分享的吗？0223639955等你哦。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苏伟如。武汉肺炎非常时期，降低集会频率及保持适当距离，避免参加人数多、近距离、长时间的大型活动，可以预防被传染的风险。尽量与他人保持1公尺距离，随时保持手部卫生，选择以空气流通的场地为主。活动主办方需随时关注中央疫情资讯，并提供完善防疫计划。本身具有慢性病或身体不适者，都应避免参加集会活动。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防疫期间有您守护真好，感谢全台湾第一线防疫人员的付出，共同保护我们最爱的家园。全民防疫，大家一起努力。金车集团感谢有您，台湾加油。 吃饱未？70岁的阿森靠打零工养活植物人的太太与儿子，但是在最近一片无薪假裁员声当中，工作越来越难找了。贾爸，在您做工。 我是侯怡君，邀请你一起认购1919食物包，让他们有明天的力气，继续为家人打拼。请搜寻1919食物银行。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芳。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猜一种动物， 什么动物？ 长颈鹿。 有一种动物它有头， 长颈鹿。 有一种动物它有脚， 长颈鹿。 有一种动物它有脖子， 无尾熊。 对了，就是长颈鹿。在场的各位全都是发情的长颈鹿，用金光飞掠进入画中的迷人步。我依旧清楚记得离奇的那一幕，每个人都在吃着没熟的椰子树。早熟的价值捆绑三年之内停不起的胸膛，别跟我说少年有成长，他的生命故事依旧荒唐。然而他做着梦前方才永远照着光芒。刚好处于爱恋复燃的年纪，可能做白日梦是你被保障的权利，在梦与现实当中找到最微小的间隙，用尽余生的时光品尝那淡然的甜蜜。从孤独走向寂寞，少年的束缚击破，对马的将一起走，不断的哭诉迷惑。我开始数算太阳每天更换的脸庞，总是为自己打上一万分半。我点藏 心为了什么跳动，没那么多理由，如果还有梦让故事继续走。 你我脸上的睡眼惺忪，为了不负众望要足够轻松，是你血量刺骨，痛苦万分，强壮的洒脱你。 做不到凭什么别胡闹，没有用都不行都不是，又化作又逃避又脆弱，搞砸难堪又怯懦。没人在乎，没人驻足，没人鼓励，没人同途畏惧向前。而抛下童年是你安稳的入眠，张不开笑颜，被数落不能振作，哭在床边。否定的声音回荡脑海，早已厌倦现实的无奈，内疚的自责侵蚀少年失神敷衍，放荡了三年，围困凡人里得以撕裂你。 之初，每个人都是长颈鹿。 回头看看， 看看有没有一个很长的脖子。 02-3-6-3-9-9-5-5，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543时间。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543。 02-3-6-3-9-9-5-5，欢迎你加入543的行列。 我可以很久不和你联络，任日子一天天这么过，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你的爱居无定所，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看我 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有你的爱居无定所，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我的爱不再为你挥霍，是我让我的心失去自由，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爱你越久， 歌词唱到了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可是为什么学不会将爱没收呢？嗯， 假冷漠。 对啊，不是真冷漠 啊。如果真的做到冷漠的话，其实你就是可以抽离啊， 嗯， 不会有那么多痛苦，想说我就是他一传讯息来我就是要跟着他走。 所以这是唱出大多数人的心声嘛。 02-3-6-3-9-9-5-5 Hello、 啊、喂， 嗨，你好。 嗨、 hey, 马克马丽你好。 你是？ 嗨，我是布莱恩。 嗨布莱恩。 我想要请问一下你们一个问题。 嘿、hey. 就是说现在去游泳池游泳到底安不安全？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 问我， 你是就那个游泳不太会游，去游泳池人身安不安全，还是你在聊关于武汉肺炎安不安全？ 那应该是疫情的问题吧。 是疫情的问题。 那我怎么知道呢？ 那你们觉得如果是你们会去吗？ 我就算有或是没有我都不会去，所以对我来说是没有差别。 因为你不喜欢 游泳。对啊，对我来说没有差别、啊。那如果我也很难想象我很爱游泳会不会去，但但如果把它想成是运动场的话， 篮球场， 如果是篮球场，然后比如说瑜伽，我现在还是会去，我就还是会去做瑜伽啊。 了解。因为我看就是这种相关的问题都有两派说法，所以 你是很容易担心跟敏感的人吗？ 我只要看就是看到有一边的人说很危险什么的，我自己也会开始觉得有点怕怕的。 那你还是别去好了。 可是如果又看到很多人说没问题、啊、又会觉得好像也还好。 简单来说你是墙头草嘛，没有个人意见嘛你。 对，但是因为两方言论实在是不相上下，所以 那你要不要散步去游泳池门口走一走，看一看，看那个紧张感有没有袭来？ 那没用，他走到那边，然后听到说游泳池很可怕，很可怕，他就会走回去。走到那边听到人家说、欸、游泳池没问题、啊， 他就进去游啦。 空气，这空气传播不是在水里面，然后就走进去啊。 但我觉得，如果他们没有把游泳池关起来，应该是有一定的安全性的。 哦，你用这样判断的话，我就觉得你的思考方式真的蛮有问题的。 你觉得室外游泳池就是比室内游泳池安全很多，所以室外的你就比较放心。 对，我觉得室外的比较好。 嗯，生死有命。 然后，如果游泳池人数不多的话，感觉也比较安全。 啊哈， 对。 我实在是太久没有去游泳池了，我都不知道现在游泳池到底感觉怎么样。 人多还是人少？是不是？ 对啊， 嗯。我觉得应该都会少一些，因为其实大家都还是会担心啦。 欸，我昨天逛成品， 嗯， 整个一楼逛完， 嗯， 我只遇到一个客人，加我两个，我们俩在一楼就是绕圈圈，所有的柜哥柜姐都在服务我们两个。 哇，嗯， 那会不会一个就是游泳池整个游泳池只有一个人，那还是就救生员就 可能就是救生员在岸边看着你， 也是有可能啊。嗯， 那我决定就直接过去看看人多不多好了。 恭喜你做出了决定。 好，感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 拜拜。 最深的海我全都赢下，可是那匹曾经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那满是飞驰马，勇敢的少年种着梦里花，他曾以为永不会哭啊，如果明白了飞翔的代价，他还能如此英勇吗？握紧手中吉他，关上了枪林弹雨，一直下映。 最深的爱我全都赢下，可是那匹曾经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能满血飞驰吗？勇敢的少年种着梦里花，他曾以为永不会哭啊，如果明白了飞翔的代价，他还能如此英勇吗？握紧手中吉他，关上了枪林弹雨一直下，音乐当盔甲，向着太阳出发，就算有一天的翅膀没人画，我也不要弯下。 0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你好， 嗨嗨， 你好， 你是谁？ 我是板桥的小江， 小 江 你好， 你好，我想针对刚刚有人打来问说要不要去游泳池这个问题，跟你们讨论一下， 请说。 因为我跟我先生几乎是天天去游泳，我们在就是在家里附近有一个天天运动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呢也有健身房，也有室内游泳池。那的确从19号我们要开始就是就是入境都要隔离14天之后呢，有很多人都开始不来了，就是会员都不来了。那慢慢的有些人就回来了，因为休息太多天，你毕竟本来是天天去运动的，那休息太多天实在是不晓得要干嘛。然后就又慢慢的有一些人回来了。那如果说这几天像早上有下雨的话，人就比较少，然后到10点11点人就又开始恢复了。然后健身房呢，因为进去呢它是要量体温，然后酒精先清洁过手部，然后你才可以进去。然后机台旁边都有放消毒水，如果你担心你是可以消毒的。然后呢你进到水区的话呢，就游泳的人的确是变少了。 嘿， 对，然后密闭的蒸汽房跟烤箱他们就是建议就尽量不要聊天。对，那其实来运动的人都像从疫情发生到现在，我们也几乎就是只有周休二日啊，天天都去运动啊。 嘿， 没事的，只要你有不会害怕你就可以去。真的，因为去的人的确有少了一点，大概少了1/3、1/4。那你该正常routine去运动的人还是很多啊。对，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您。 不会，拜拜。 拜。 好的，所以身为一个天天运动的人，他认为这个没问题的，人都已经变少了，然后呢，重点是这个健身房的地方呢，就运动的地方呢，也有这些消毒的，也有这些措施，也有量体温啊，什么什么的，都没问题的。好，这是正方说法。 接下来要征求的是， 也不用征求哦，我可以直接扮演反方，我可以告诉你说，有些人没有症状，无症状怎么办？无症状代言者，你又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在那个几百人的列管之内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验啊，所以他不知道啊。这也不是问，这个还是有可能会被传染到啊。如果你要用这种就是想法想的话，那当然就是你哪里都不要去啊， 哪里都很可怕， 是哪里都不要去。 天的歌曲来自于湖州女孩，问题总部的湖州女孩，湖州，橘线上面的湖州， 那是橘线啊。 湖州在橘线不是吗？ 哦，那那个文湖线有个叫什么的 啊？啊，是咖啡线，对对对对，是文湖线，是文湖线，是文湖线。 打湖公园那边嘛。 湖州，湖州女孩，湖州，欢迎打电话进来给我们湖州一番，02-23-63-9955。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以及周六的精华重播就在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呢，除了调频 FM 之外呢，你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网络收听的方式呢，你可以在 App 上面，不管你是苹果的系统还是 Google 的安卓的系统，你可以搜寻飞碟电台，或是 UFO Network。飞碟联播网有旧版跟新版供你选择。另外呢，现在有多一个新的地方，那就是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呢，也有直播，也有精华，有各式各样的新节目、旧节目，欢迎你可以及时的参与，或是事后回放播出，也欢迎你订阅飞碟联播网。今天的歌曲来自 Julia 吴卓元夜晚。那最近呢，其实因为欧美呢也就 social distancing 嘛，就隔离啊，在家啊，不要出来啊，那很多人呢就被关在家里面。前几天呢也放了就是关于 coronavirus 很多音乐人做的歌，有的是改编歌，有的新作的歌。所以呢就有人想说，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大家都没办法出门，这非常非常有可能是创作力要爆发的一个时期。 欸，很多人反而会有14天主题影片登场，每天都有，我觉得很惊人欸。 对， 我之前看到茉莉回来之后，她14天，然后每天也是上传不同的影片，也许那一天是运动穿搭，那天是教化妆，那天是弄头发，那天是干嘛干嘛干嘛，每一支都很精致。 哇哦！ 而且就是平常我看她的影片，有时候是跳着看，但那14天就是 想要连着看， 因为我可能是从在第10天的时候发现她有做这件事情，然后看想说，欸， 怎么做这么好？嗯、然后往回看第九天、第八天、第七天，每一直都看完，而且他一直都有的不短哎、欸 嗯嗯嗯， 就真的是蛮长的。 嗯, 嗯, 嗯 就是我就跟他一起隔离了。 然后像我们的朋友叶秉桓也是隔离14天，嗯、每天在家挑歌来唱， 狂唱。 对，然后接下来还接受点歌， 就是真的大家在家很惊人哎、欸。 嗯。今天早上呢，逛到了这位音乐人，FKJ， 他也是上传了一支影片，这支影片叫做 Boredom， 无聊啊。但是他的 Boredom 前面有一个括号，上面写的 Embrace， 就是拥抱无聊、嗯，这是他的新歌。 娄俊硕，这是收录在全新 EP《Boredom》中的歌曲《Neverland》。凌晨进行面板 I got bigger plans 沙漠人在上课我在云南大菊花还是下面幻想自己鲨鱼大恋爱计划大学我在计划小鸡蛋大学万人在看那是我才 21 高中毕业就懂得承担风险赌上一切但我会赢在终点要是几点他们说了好多遍 But I already got the money I need the gold chain Oh shush 你说的容易还没有红利说我在梦里So please don't believe what you saw 想得过且过换你做也没这结果、yeah, 我早就背进你的笑话笑把你开着车上剩下封闭、yeah, 现在你跑在一间高校我送你到你背过山来的兄弟、啊、飞机走起起落架到 Neverland 妈妈 told me you can be the Peter Pan 翱翔天际肯定会比走得远你在电视面板 I got bigger plans 飞机走起起落架到 Neverland 妈妈 told me you can be the Peter Pan好想听着跟你会比走得远你在电信面板 I got bigger plans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做你不敢做的对我肆无忌惮我是新一代上的我抗生没机会交的税是你月收入的好几倍 They'll know me now 把世界休息过去就让他过去把他手机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坚持到底的感动只有看过大吴江玉柱才懂完整呈现国际精英团队 PNT 设计成就林口最美最令人向往的房子经得起考验邀请您亲自来感受林口最有价值 PNT 75-140坪大吴江预祝02-2608-8288新理想 小朋友，防疫期间除了戴口罩、勤洗手，各位再安坐嘞。 老师哇塞，要多喝鲜乳，因为鲜乳有免疫球蛋白，可以增强保护力。 哇，你就 care 呢？ 因为我都喝益美鲜乳，它的 生乳都是用台湾的，而且不同牧场的生乳，挤乳车会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喝得营养又卫生。 Go 国际级实验室挂包紧，超放心的。 那我要喝益美生乳。 即日起到4月12号，新北碧潭水舞光雕秀，国际团队打造全新的舞动设计，首度结合水幕动画、光雕雷射科技，专属原创音乐，由奇幻鸟揭开序幕，翱翔饱览碧潭星空，进入水幕中的魔法世界。现在搭环状线就可以轻松抵达哦。 春暖花开，美丽在碧潭。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星啊，光と闇の水面吸い込まれてゆく、引き合うように重なる波紋、誇りの道を行く者に太陽の導きを、野望の Excuse me, Jana Senjosta。 不过就三天不见，你就去冒险了吗？啊！ 我现在要从日本经过香港走海盗到埃及。 什么啦 ？Dio。02-23-63-995 02-23-63-9955之前呢，因为听众一直推坑啊，然后就现在 Netflix 上面有，所以就很轻松就可以看到了。然后看到以后呢，就我才知道说，哦，原来 JoJo 是一个我喜欢的吸血鬼故事，就在第一季、第二季的时候，但还是一开始会觉得， 到底是什么？ 对，你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然后中间的那个，我其实很不喜欢他的性别意识，他会一直在提说什么什么女。我本来是不跟女生打架的，然后什么女生很弱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我不知道，也许那是因为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变迁，就是在那个年代，的确就是，会有看不起另外一个就是第二性别的这种角色或者这种想法这样子，所以目前现在这个他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嘛，一开始从19世纪末期就18多少年、然后再来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前，然后接着下来呢，现在到第三部已经到了1980年代、那个日本非常飞黄腾达，开始要往前冲的那个年代，然后JoJo也已经到了日本，JoJo第三代的 JoJo去日本了， 第三代的 Josta 已经是日本人了， 一米我跟奶，谁是我跟奶。 然后呢，所以一开始其实就是有点难以进去，就觉得 就是没有抓到他让你一直想一看再看一看再看的进去的点是什么。 一直是用忍耐的，一直到第二季的时候 还在忍， 第二季的后半段就不忍了，后半段觉得哇，那个吸血鬼好像真的蛮强的，柱之男、就是那个吸血题材我喜欢。看到很多的听众说第三季你从第三季开始看，第三季才好看，结果进入第三季以后觉得啊， 所以你不是在第三季着迷的吗？ 第三季为什么他们人后面会跑出一个就是像麒麟王或是游戏王，或是 你是个鬼魂哦？ 对， 哈， 那个东西叫替身使者，替身使者叫 stand， 像比多他有个修复的娃娃那样吗？ 对 ，What the？ 你这样比喻我就知道了。然后有听众说你们俩在聊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不是，这我为什么要看麒麟王啊？ 所以那是 JoJo 的特色， 不是 他们能力的特色。 从第三季开始，很多人有这个东西，而且还跟塔罗牌结合，你知道吗？ 啊，我是可以直接看第三季的吗？我会知道那些人是谁是谁吗？ 他就重新开始啊，是可以啊。只有那个外公这个角色，外公这个角色就是第二季的主角嘛。Yeah， 那外公那个角色在第二季就如此的超群，在第三季变得跟废渣一样，就是主角威能啊，那个十九岁的少年，十九岁的少年威能啊，看什么都超级奇准无比，感应超强，我觉得不对劲，就真的有问题，出两根手指就可以把人家打倒。 我真的听不出你对这一部动画是褒还是贬，是爱还是不喜欢。先造谣，随便架头条，再来架高潮，替你呼可扣好，王权全部抱抱，手下线怎么叫熬，让二觉得可靠，会广泛找，对你请人都很干。但现在我看到第三季了，在聊天室当中又有人说第五季才是经典， 你们不能这样、 啊、你们不可以这样一直说这种话骗我一直看下去啊，不可以这样子吸引我啊， 你们是不是在胡说八道？他到底揪着到底有几季， 我不知道。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最近来我们公司教修的客人暴增，派工定保的任务都应付不来。后来用了外勤筋斗云 APP， 就能及时掌握员工的到班状况，用手机填维修单请客户签名，甚至还能用 QR Code 留凭证呢。 哇，那我赶快去试试。 五人以下免费使用，上网搜寻外勤筋斗云。 哦，是明日之光。 3月19双平台正式上线啦，快加入一起并肩作战吧。 沉浸式游戏体验，末日 MMORPG 手游，马上下载明日之光。 全民来防疫，日方够诚意，日方真传线上妇幼展开跑喽！ 即日起至4月9日，日方真传翠玉金全年最大优惠58%起，满额再送干贝鲍鱼粥、顶级观宴展礼盒，好礼送不完。 健康满分的翠玉金，一次买足，分次宅配，不论是自用送礼最贴心。 天然牛磺酸与多糖体，补充您一家人的营养，全民一起来防疫。详情请上日方真传官网或电洽06-384-2277。 虫鸣、草地、夏季，还有我在这里想你。清晨的光良全新专辑《蕨类》，思念推荐《想你了》，星娱音乐 xymusic.com 官网热卖中。 我是田馥甄。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16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4例境外移入，2例本土。目前全台累计322人染病，5人死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16例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本土个案分别为70岁男性案307以及20岁男性案322，近期都没有出国史，但是案307曾经与案122聚餐。 三月二十五号胸闷、肌肉酸痛到诊所就医，三月二十六号和二十八号发烧，又分别到诊所和医院就医，诊断出现的肺炎，收治住院采检，今天确诊，目前初步掌握接触者四十六人。按3223月26号发烧、咳嗽、呕吐、全身倦怠到诊所就医，服药之后没有改善，3月29号到医院就医，也诊断出了肺炎，收治住院采检，今天确诊。初步调查，按322发病之前以学校还有宿舍为主要活动地，目前初步掌握接触者13人，将持续调查有没有其他高风险暴露史，厘清感染源。根据了解，案322为台湾师范大学学生，台师大校方预计待会说明。至于14例境外移入个案，年龄介于20岁到60岁，入境日3月16号到29号，发病日3月1号到3月27号，出国目的多为工作或就学。其中案315与案257、258还有案300就读英国同一所学校，返国之前曾经与案258以及案300接触，3月22号入境的时候没有症状，25号发病，27号采检，今天确诊。截至目前，这所学校群聚已经4人确诊。案318长期在法国就学，3月17号入境，与案112搭乘同班机返国，3月27号发病，今天确诊。按321今年2月9号到3月20号到瑞士工作，返国至今虽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同行者其中一人确诊，为求慎重，卫生单位3月29号安排按321到医院采检，今天确诊。鉴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社交距离，指挥官陈时中指出，非特定空间内保持室外一公尺，室内1.5公尺。如果区域比较特别，无法维持这样的距离，一定就要戴上口罩。好比说捷运，没有办法规范社交距离，希望大家就把口罩戴起来。陈时中说，集会必须要安排出一定距离，排队也要排出一定距离，政府不会第一步就想怎么罚，要有一点磨合期，还有练习的时间，慢慢大家就会习惯。例如人与人距离一公尺，如果明知故犯硬要靠过来，这时就能举发，一旦习惯养成，社会就会更安全。至于大型集会防疫指引，目前建议室外500人、室内100人集会停办，未来数字还会逐渐下修。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政府寄出了纾困振兴方案，经济部长沈荣津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说，希望四月推出振兴折扣券，有消费就有折扣，最多折扣25%，也就是75折。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提到，疫情短期内不会结束，原本政府规划振兴抵用券要在疫情和缓之后才发，那么何时正式开始使用？沈荣津透露，除了振兴抵用券，还有振兴折扣券，总金额上限一定比振兴抵用券还多，人民绝对有感，但是细节还要讨论。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67点，成为1891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7点，涨幅2.18%，成为175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点，275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9点，99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6点，涨幅1.06%，2342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9点，涨幅2.05%，最新价位246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8点，指数9708点，成交金额1438亿。今天白天，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和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金属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海外投资资产，良好的配套生活资源是重要的投资考量要素。4月4号下午2点半， 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176号四楼，五大强手宜居国教育医疗养老制度大比拼讲座，由专业讲师从教育医疗养老等不同面向分析五大宜居国的成本与优势，以及投资资产背后的价值潜力。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报名讲座。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派伟俊 Don't Wanna Lie， 第四名黄伟晋背光旅行，第三名毕书尽你，第二名楼俊硕 Colorful， 第一名苏慧伦真面目。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你辛苦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欧巴的青春之歌。 好的，来到我们青春之歌的时间啦。什么是青春之歌呢？ 就是半夜睡不着觉， 半夜睡不着觉， 把心情哼成歌， 把心情哼成歌。 所以你青春有什么歌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故事以及那一条歌。02-23639955， 02-23639955，青春之歌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分享你的青春故事。 钻石它不要换心，外貌协会对我来说退了理性。好女人只爱吃软不吃硬， 爱是一家悲剧，爱是都是有的我选择， 付出比接受快乐。 爱就像月亮好颜色，没有规则不标价，我不记得对他的工作就叫做快乐。 想闹情，我说他明明不对，一心太多情，爱你是幸运。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马哥、玛丽，你们好。 你是？ 我是 Andrew。 嗨 ，Andrew。 哎，我的青春之歌想分享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哎呦， 这首歌是什么故事呢？ 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大概是我国三吧，然后那时候的初恋女朋友买给我的专辑。 买给你哦？ 对啊。可是其实那时候没有特别喜欢周杰伦。但是就他就送我这张专辑。 所以是他那时候很喜欢周杰伦，就想要分享周杰伦专辑给你这样。 也不是耶，他那时候好像喜欢潘玮柏吧。 哎呦，却买了周杰伦给你。 觉得那 时候他可能觉得这张专辑就当那时候很流行吧。 觉得我们的爱要爱在西元前。 我 们要这么爱。 应该也没有 啊。不是吗？ 我送了一张，我也不是最喜欢，你也不喜欢。 就是歌词一定有意义 嘛，给你。 一定有意义，爱在西元前一定有意义。 没有，爱在西元前对我来说的意义反而是因为那时候是我国三，然后后来马上就高一了嘛。然后高中的历史就马上就是有教到 美索不达米亚，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好幸运哦，就是刚好我就是找我早一点就不会碰到这首歌。 什么？ 没 什么布达米亚平原， 没啥布达米亚平原，汉谟拉比法典 ，Yeah， 哎，对对， 那类的， 大概我们就学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对啊，听说是那个方文山老师在逛展览的时候，跟他喜欢的女生逛展览的时候写的。 好的， 哦，对对对，那一张专辑，像我们后来同学也把什么简单爱改成。就是类似元素周，就把元素周期表把它编到里面。 有这样？ 怎么编元素周期表在里面？ 我不知道，就是他就是把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填进去，然后就用唱，就大家用唱的就记得起来。 他自己创造的吗？ 简单爱怎么唱？ 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海南亚克山东。这个就是一直在我脑海里，但是我已经完全忘记第一个元素周期表是什么了。 不，我现在只是想起简单爱怎么唱， 我连简单都忘了。 我想大声宣布 哦， 对啊， 所以 这首歌在当年跟我们小时候听那个野人花园的那个 很像、啊、 一首歌，超级像的、 啊。对啊，对啊， 对啊，都很好听啊，这两首都 好的，送给你， 是我的青春小故事， 谢谢。 就是我想会想起来的，它也许不是我那个年代最常听或最喜欢的歌， 对，印象深刻。 对，反而印象很深刻。 谢谢 Andrew，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我想大声宣布，清理那家如色法了。 我想大声宣布，哦，这是简单爱哦。 对啊，清理那家如色法。哦，好像可以，好像可以。 你真的有把它背起来过？ 你说元素周期表，当然要背啊，不然你怎么算化学式？ 所以我永远不会啊。 这是给大声嚷嚷吗？你以此为傲吗？你 不是？哎，我真的背不起来，所以每次要算，不是要对那个什么吗？ 啊，我就在发呆，真的想不起来。 当然不会整个全部背起来，但是就是常用的，然后常考的、啊、 考卷上面从来没有提示嘛，就告诉你。 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提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你要背起来。 大 考的时候好像会提示， 会给，对不 对？ 对 对，大考会给，你可以用那个 用尽全力看。 对啊，加二减二可以猜猜看。整首就真的用最不舍的诗。 知道我的文组是怎么撑过来的。 什么意思？ 当年真的念得好痛苦、 哦、你说历史吗？ 还有地理。 这不是文组的问题啊，你念理组也痛苦啊，连元素周期表都不会背，你从国中的时候就已经烂啦、啊、 整个教育我都是苦过来的，好累哦。 真的要拍拍你自己，辛苦了、 啊、辛苦了，你都一路爬过来了，跟当兵的匍匐前进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我的背上都是那个痕迹。 你根本没有当过兵。 你有什么青春之歌呢？02-2363-995，2363-9955。 在 APP 上面呢，应该说在聊天室里面呢，有人说为什么会送《爱在西元前》这一张专辑，有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留言，他说：“傻孩子，你女朋友是买红标配绿标，随便挑一张给你的。” 等一下，那一张哪会轮到绿标啊？ 那张不可能是绿标、 啊， 就是国语流行专辑一定是红标，除非你女友是古典音乐迷 哦， 或是广告音乐合集那种其他公司出版，然后自己重新编、重新请演奏家演奏的，才会变成绿标的。除非你女朋友，除非她是喜欢演奏音乐的。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分享你的青春故事。2363-9955。Hello， 你好。 喂，你好。 喂， 你是谁？嗨， 我是台北的黛西。 黛西 ，Daisy，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哎呦，有什么故事呢？ 没有，就是喜欢，就是那时候 去夜店玩以后都要 没有 油条一下， 就是大家都爱听这首歌，所以 旁边是谁啊？ 哎、欸，我同事， 所以同事也是豆浆油条那个年代吗？ 没有，他是刚刚那个《爱在西元前的》的忠实听众。 对，今天就是我们青春之歌单元，要谢谢贵公司、贵单位，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很热闹你们哦，你们持续下去哦， 谢谢。 好， 拜拜 豆浆油条， 豆浆啦， 好， 拜拜。 世界上就是有这种巧合，就是这么的巧。我的同学呢，刚刚约我就是晚上去做瑜伽，然后呢就约我说，哦，6:15可以吗？我们一起去做、这样子。他呢，豆浆油条就是他的青春之歌。 哇哦！ 就是以前去完夜店以后， 夜店结束不是应该吃凉面哦？ 然后呢，他就会就是要吃豆浆油条，所以他就是林俊杰。他那时候最喜欢的两首，其中一个是豆浆油条，其中一个就是你刚刚痛苦的地方，会读书，嘟嘟嘟嘟嘟嘟，会读书，好想哭。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全联福利中心贩售中。NONNO 浓浓， 欧巴，快来给我幸福吧！ 从天而降的幸福来了，有机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青草新上市喽，吃得到满满杏仁颗粒，香醇滑顺，还有限量尝鲜体验要送给你。 现在任选两罐有机多谷植物奶，限量加赠两盒有机杏仁青草盒，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哎，你有没有听说啊？ 听说什么？ 飞碟的 YouTube 频道已经冲破10万订阅咯。 10万可以拿奖牌吧？ 可是我还没订阅。 啊，你还没订阅，那还不快去订阅？哇， 快上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按下订阅， 记得开启小铃铛，就不怕错过最新的影片哦。 我是秀楼俊硕。我早就背景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的视线封闭，想让你抱在一起搞笑。我从你到你背过山来的兄弟， 飞碟 Network。 就爱电影 UFO， 嗨，你好，你是谁？ 哎，你好，我是台中的小卓。 小 卓， 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哎，一个蛮久蛮久一个歌，高明俊的《擦亮你的名字》。 擦亮你的名字。 哎，高明俊。 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呢？ 那时候是我当兵的时候，那个军校招生广告。 哦。 哦，哎对，当初是因为知道这条歌而去当兵的。 你因为这条歌去当兵？ 对，民国77年了。哎，因为这条歌感号召感动到我。 天哪， 真的假的？ 哎，77年，30年前吧，30多年前了。 当兵的你快乐吗？ 快乐啊，我分享那是我非常快乐的一段日子。 真棒！所以你现在是什么？就是当兵你当了多久？ 我那时候当兵当了10年，后来退伍到社会上工作，觉得当兵这段历练对我在未来工作还蛮有帮助的。对对对对对， 你是不是国军人才招募中心的主任？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已经在社会上工作20几年了。 对你的帮助，什么心智上的锻炼那种吗？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挫折人了，你能接受到挫折，在当兵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在社会上都会遇到。 哦， 哎，对对对对对， 好的，谢谢你哦。 好， 拜拜。 好，谢谢谢谢玛丽，谢谢马克， 拜拜 拜拜。 用永恒丈量你的脚步，如披荆乘风破浪，如苍鹰万里翱翔，我如高山顶天立地，奔向雄伟岁月，奔向海阔天空。青春，青春，让我们编织一个梦想，编织一片天空。用风雨擦亮你的名字，用永恒丈量你的脚步，如披荆乘风破浪，如苍鹰万里翱翔， 想签了吗？ 太老了，不用签了。 哦哦哦。 有勇敢丈量你的脚步。 那有年龄限制的？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大概是几岁啊？ 我七旬老翁去那边匍匐前进，成何体统？我怎么打仗？这个国家还行吗？0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喂， 你是？ 喂，有听到吗？ 有的。 啊，我是台北的 C 先生。 什么先生 ？C 先生。 C A B C 的 C， 对。 C 先生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播那个刘若英的《后来》。 你后来怎么了？ 就是其实这首歌应该是就是可以作为就是跟我前女友感情的一个句号。 哼。 同时呢，也应该是我应该也算是我学生时期的最后一段恋情吧。我在想，对。哦，就是其实我因为我个人就是平常是比较少听就是中文歌，尤其是慢歌。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前阵子的那个马克信箱有一封信，就是 C 先生，我不晓得马克还记不记得。 嗯， 那马克很暴怒。 嗯， 对，那封信是我写的，然后、嗯、对，总之后来我跟我前女友就是女友还是分手了。对，那就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很累啊，然后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就自动播放到这首歌，然后我听一听，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就突然就是精神就突然这首歌还不错听，然后后来就一直听一直听，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就后来回想起来，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 就会讲我嘛， 对对对，就有这种感觉，对对对，没错，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 后来送给你咯。 对，白薇，还有一件事情、嗯、就因为我最近在用那个 Tinder， 然后我有遇到一个女生、 嗯、 她我发现其实很多在 Tinder 上面很多人都是因为想滑到玛丽， 哦，对啊， 真的，对啊，然后包括我现在前面这一位，他也是。 但你前面这一位是什么？ 我画面前面这一位，因为我现在正在跟他聊，我跟他说我待会会 call in 进来。 哦，所以他是女生，他也想要滑到玛丽就对了， 很想滑到玛丽。 所以你现在跟听着这个女生是 没有 聊天关系？ 对对对，最近刚好的那个滑到这而已。 哦， 好的， 好，没事。 拜拜， 拜拜。 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错过就不再。 我想这首歌应该不只是觉得 C 先生唱出了他的故事，有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先生都觉得唱出了他的故事。 真的，你要如何回忆我？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笑或是很沉默，这 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Hello， 你好。 哎，马丽，大家好。 你是谁啊？ 你好，我是高雄的马鲁。 马鲁， 对。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那个莫文蔚的《爱我的》。 请举手。 对，我不确定歌名是不是记错了。 《爱我的，请举手》这首歌什么故事呢？ 啊，那是我们，因为我是南部人，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台北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社团就是南部上去的学生的，就是有点像类似同乡会那种感觉。 南友会，南那个会叫什么啊？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是高屏友会。 嗯 嗯嗯。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每个寒假都会回到高雄来，就是出那个小朋友的冬令营。 嗯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是负责就是某一天早上的早操， 嗯， 带早操，然后就是同学的建议，就是那个社团朋友的建议，就是选这一首。可是因为我一直想，我是一个不会跳舞的人， 嗯， 然后就每天晚上睡觉前在宿舍就带着耳机听这首歌听到睡着，但是我都还是没有把舞步想出来。 那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就是。大家就是每个，因为那个时候要出团，每天几乎是每天晚上，大家都在学校练习啊，干嘛的？ 嗯， 然后就是其他的我们同组的，就是最后就是已经死到临头了，就是帮我把舞步指出来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我那个时候，因为北部的大学好像社团比较兴盛，因为我后来转学到南部的大学，就觉得好像 你说没人在玩社团哦。 对对对， 有这种差距 是吗？ 有，北部真的比较兴盛， 嗯， 就是风气什么的、啊 嗯。 所以你待会听这首歌，你还记得那个舞步吗？ 我已经忘记了， 在害羞什么？ 太久了。 好的，送给你的青春之歌，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 拜。 你的青春之歌 ，Malu no 青春之歌。 马塞马塞， 噔噔噔噔啊噔。 以前我都很佩服，比如说康复社、有时候要跳，我就会请那个热舞社的同学，或者康复社里面比较会跳的同学，然后他听歌就会编舞。我每次看会觉得说，天哪，太有才华了吧！就是我觉得那是很完全无中生有的一个东西，他就在那边听，然后就是想一想，然后帮你们排一排，然后简化左边人先干嘛，右边人干嘛，再凑在一起干嘛，你们再交换队形干嘛，然后就觉得哇。 噔噔噔噔噔， 青春变成鱼尾纹，噔噔噔噔噔，失去灵魂的标本，噔噔噔。等等慢吞吞，只是分地点成分不给我一个又一个人魂，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你点点头，爱我的请举起左手，我爱的请 以前呢，我 你不会就是负责编舞的那一个吧？在我刚刚夸完那一段之后，你现在跳出来说你就是编舞的那一个， 所以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这个， 你 值得 很厉害、欸。你知道那会跳舞的人，他们就会先在角落，然后戴着耳机，然后做一些很小的 wave， 就自己在那边弄来弄去，然后就 很帅，然后就过来，好了好了好了，我来加了一 n 二 n 三，就是这是一个一连串哦，好屁哦，这好青春哦，你也是这样吗？ 不是啊，你看在早操基本上你不会真的要跳的就是很难的动作，你一定跳很简单，然后可以跳大的动作，然后大家就是醒过来的啊。我记得我那时候， 那你怎么没有帮我事情？不是想那样编一支舞？ 哎呦，我编你就跳哦， 也不是这样啊。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那时候有跳阿妹张惠妹 Yes or No， 反正就是要跳一些开心一点的歌， 就是什么举手蹲下拍手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最喜欢，我自己编过最喜欢一首歌，高凌风《野菊花》。 你现在还记得吗？ 我现在不记得了。那些东西你就是很简单就想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可能会记这么久？他又没有经过什么时间的淬炼或 是 努力。你 是不是早操带野菊花？很多小孩爱上你，你是不是趁机拔了很多学妹？ 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点头。 你认识那个野菊花学长吗？又怎么跟菊花学长要电话？菊花学长，他是中华电信吗？ 02-23-63-995，今天青春之歌最后一首。嗨，你好。 嗨， 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客子。 客子。 客子。 客子。 哦，客子，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那个 LA Boys 的《金斯顿的梦想》。 嗯。金斯顿梦想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我高中歌唱比赛的第一名的， 哎呦， 有两歌曲。 是不是有人发现你 calling 在传讯息给你啊？ 哎，没有哎，可能我对手机怪怪的。 所以那是你第一名，那时候第一名有什么奖金还是奖品吗？ 没有哎，奖状而已，奖杯。 一个荣耀。 一个荣耀就是一个荣耀。 好的，待会问你送上你的青春之歌喽。 谢谢你， 拜拜， 拜拜。要找是找 BAD 是可以找得很快啦。 因为 BAD 在我们资料库里面马上就有。 对啊，可是如果你要找到 LA Boys 的金斯顿梦想，可能会 有 一点。 KKBOX 有吗？ 我没有、欸。 你不要在那边假装要找金斯顿梦想，期待找野菊花、哦。 没有啦， 还沉浸在菊花学长，你知道，还很荣耀的那段青春回忆。 谁跟你荣耀啊？只有你自己在那边讲。 哎、欸、哎、欸，我刚刚说那个编舞是那个他们真的认真在编舞，那个不是很早操式的哦。 我知道，我知道，我懂，我懂， okay. 我懂。 感觉到街道上人群中传来令人快乐的节奏，所有的人都在唱着 Kingston 梦的梦想，热情的邀请你 Oh baby Single let me when the sun goes down Single let me when the days come round 阳光之下爱上你的笑容 Oh babySun goes down single let me when the days come round 多希望你也有同样感受，放下心中所有的痛，接受我的表白，别再让爱情偷偷溜走。 single let me when the sun goes down single let me when the days come round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街道上人群中传来令人快乐的节奏，所有的人都在唱着你的梦，的梦想热情的邀请你 Oh baby 在感情中被渐渐遗忘，但曾经拥有过的幸福是没有人可以抹灭的。2020，我们都应该更相信爱，更相信自己。毕书尽全新单曲《你》。 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了过去，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你心里。坐上旅行，回望沿途风景，慢慢的、悄悄的，待时间回去。你一点一点一点忘记我姓名，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着过去。我会慢慢的找回你，再把我装进你。 谢谢有这么多爱我的人，让我放心，可以安全，不再害怕。我会努力让自己变更好。等我长大以后，要像你们一样，帮助更多的小朋友。我是蓝迪儿童之家小鱼， 我是张琪。我们期待每个孩子在爱的大环境里平安快乐地长大。欢迎加入蓝迪儿童之家助养人专案，03-490-1500。 想增进孩子和自己的学习力、反应力和快乐心情吗？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林文馨教授，给您推荐 IQ180 母乳益生菌和 Happy99 快乐菌，研究证实可调整体质，帮助入睡，快乐学习大要进。 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让您全家更健康，人生更美好。活动优惠中，0800-678-995，0800-678-995。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喽， 野菊花学长要说故事喽， 好棒哟！ 皮西奴的化身还有什么呢？我们继续来讲讲印度诸神皆有戏，印度的神话故事。那这个皮西奴这个神呢，他还有降临化身为这个人叫做持斧罗摩，拿着斧头的罗摩。这个故事呢， 持斧持着斧头， 对，拿着斧头的罗摩。那这个故事呢，是有一次呢，反正某一个国家的国王，然后呢去拜访圣仙，那这个圣仙呢，他有一头牛，这头母牛呢会产下宝物。这个母牛非常非常特别哦，就是他有神奇的力量，他可以变出所有，你只要向他许愿，他就可以变出来给你。 嗯， 那这个欲望无穷的国王呢，就我要把这个母牛抢走，他就把他抢走了。抢走以后呢，回到他自己的都城去。那这个圣仙的儿子呢，就是持斧罗摩，他就发现哈什么？我们家重要牛被抢走了。就带着他的斧头前往那个都城，他跟国王的军队作战，然后呢把国王直接砍死了，就带回了母牛。可是带回母牛的这个持斧罗摩啊，他爸爸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就是犯下这个，你杀了国王，这是一个大罪耶。所以父亲就骂他说，你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弥补你的罪过你要去修行。所以他就离开了家里面。结果呢，他一离开家里面去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国王的儿子们要帮死去的父亲报仇，就把圣仙杀死了。那这个持斧罗摩回家以后，没有想到离家以后一回来，爸爸被杀死 了，他非常的愤怒，所以他又前往都城了。这一次他不只把王子们全部砍死，还把整个国家所有的男人都杀死了。他前前后后总共消灭了这个国家21次。 哇塞！ 后来他还被大家供奉哦，成为 英雄吗？ 七圣仙之一哦。 牛呢？ 牛应该就是还是在圣仙那吧。 在庄爱家那吧， 在阿杜那吧。不然你说为什么在庄爱家那啊？ 庄爱家他就是你家也养牛啊，他们家就有牛啊。 哦， 那你说为什么在阿杜那？ 阿杜听见牛在哭啊。 好啦，赶快跟大叔再见。 今天最后呢，就送上上个礼拜有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Janice 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你要多久才能罢休？那片蓝在执着都会成就，深爱过也可以脱手，笑遇见什么都能很宽容，才算真的自由。是我不需要，那一件是我得不到，选择我的喜好，传送多余烦恼，我继续这样变更好。这些年过多久还想保留？我好想问自己没有，我应该勇敢而成熟，早一点看透，敢拥有，要学会敢放手。怀念你要多久才能罢休？那片 Tattooed on my arm in ink, I swear. 'Cause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 know you won't be there. Every time I turn around, you disappear. 懂你的心，你心情的气象主播，一世代创作暖男，奈尔。Nice to meet you. I wanna blow your mind. Just come with me, I swear.Take you somewhere warm, you know, j'adore la mer. 'Cause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 know you won't be there. Every time I turn around, you disappear. 最新大碟心碎气象，尚克曼德斯、艾戴尔、小贾斯汀御用团队操刀，空降英国金榜冠军，全球5亿串流疯狂收听，请听环球。